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节日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在国庆小长假这几天啊，我们节目也为您送出了特别策划，和大家呢站在科学的角度来回顾一下科技是如何改变人类生活的。这几天呢，我们和大家都说了，航空啊、汽车啊、包括食品啊，对于我们的生活改变啊，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到底是有多么大。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这个改变其实关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如果没有这项技术大跨步的发展，可能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还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这么近。近到什么程度呢？可能它在大洋彼岸，你在大洋的另外一头，我们通过某一个小设备就能让我们的声音甚至形象彼此连通。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在通讯这一部分，人类的科技是历经了什么样的发展，对于我们生活的改变到底有多大。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了， IT 科技独立评测人黄浩。欢迎黄浩，你好。哎，娱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呢，今儿啊不说一个具体的事儿了，我们说的是一个纵观历史的大事儿啊。说到过去人类通信技术呢，尤其是这个以电为载体的通信技术发展之前，我们的通信基本上就是出门基本靠吼啊，还有那个走路基本靠腿，什么防卫基本靠狗啊，大概就是这样的吧。其实再往后来说一点啊，就大家有了比如说什么信鸽传递信息啊，有什么古代的驿站骑着马传递信息啊，这些都是太慢了。我看过一个史料，就是说在唐朝的时候，你要从都城啊传一个这个皇上的手谕或者一个命令到边关，大概路上得跑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就可能那时候版图太大了。你想，这是要是一个军情，哪里来得及呀？所以后来就出现了各种各样信息技术的发展。说到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基本上还是以电的传递是为主，而且速度也是特别快。最早应该是从电报的出现开始。 对，电报其实怎么讲？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信息传递都会存在信息量的问题。你看电报，它是通过这种摩斯电码这种形式哈，包括这种方式，将一个具体的一个文字把它固化成了一种电波的一个符号。 对， 那么这个对于它都会存在编解码的过程，因为那时候呢，我们的整个怎么讲？我们的整个的这无线通信技术没有那么发达，我们没法承载那么大信息量。 嗯， 你看前几天我们看到新闻，就是现在还存在电报局。就现在的这个通信局那边还有电报局， 西单还能发电报呢。 对，那但后来只是变成，就现在可能看起来更像一种传递浪漫，或者是一种纪念意义的方式，因为很多的这种着急的事情，或者是一些公文，以前甚至还有公文会用这种电报去派发，但是后面我们发现说连这种公文我们都可以用传真这样的形式去进行播放，甚至以后面直接有了这种可以远笔记的电子邮件，对不 对？ 所以电报因为信息量的原因，所以它有个很复杂的编解码。那么这种编解码的过程，其实它的编解码我们是可以看到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其实我们打电话也是要通过编解码的，我给你打电话过去，那么在但是电话的编解码实际上是由设备去完成的，而不是人来完成的，但电报不是。电报的编解码是人来完成的，比如说他过来一个什么滴滴答答那个声儿，然后呢由派发这个电报的这个派发员，然后给你把它翻译成那个滴滴答答声儿，然后再接收端被接收局去把它还原回来。所以你想想看，其实当年去收发电报是一个很费钱的事情，因为有很高的人力成本。 对，我记得我们家啊，在我非常小的时候，家里人有发过电报，那是在80年代末，一个字儿2毛多。 对， 你想80年代末一个字2毛多呀，你要说一句话得花多少钱啊？所以基本上大家就是说个什么重要的事儿， 对， 就是 而且很 谁谁已到，什么速来什么什么，大概就是这样。 而且很考验 语文功底 啊， 就是必须要缩句缩的又精准又干练，而且呢又能表达出你想表达的含义。 嗯，到现在为止的话，你说基本上大家这个通过什么短信、微信，这都是不限字儿了，你想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而且还会表达出一些各种各样的情绪化的语言，什么呵呵呀、 贴图 啊，对对对， 贴图， 还有这些东西，这个发展可真是够快的。后来电报再往下走，就出现了电话。 对， 我们都知道电话是贝尔发明的。而且呢最开始也是一个非常近的距离，电话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信号的一些损耗。 对， 你像到了现在为止啊，咱就先不说现在了吧、其实整个电话的发明也是历经了一个过程，包括它的推广，从一开始的是，我记得那个信号还是脉冲式的信号， 是 还是什么信号， 脉冲的信号， 对，是脉冲的往后一点，还是什么信号往前一点。 你记得有段时间我们那个电话机经过两轮，比如早一点哈，我们都看过那种电话机拨号盘， 对对对， 它是要嘎嘎嘎嘎嘎嘎，那种是脉冲式的。 哦， 到后来叫做 DTMF， 就是叫做多分音频，比如说你去拨打不同的号的时候，它有个不同的声。 对， 但那个声它不是一个声音构成的，它是有几个声音构成的，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一四七，它其实是有一个音符是一样的，就是靠不同的音符去实现它那个播放的方式。 嗯， 因为我们知道后面电话有很多种类型了，早年的是这种传统的方式，后来有程控电话，程控交换机。那么它有了程控交换机之后，我们可以将不同城市的电话网连接起来。 嗯， 所以你要说起来的话，电话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而且它经历了很有趣的一个发展过程的产物。因为其实电话的发展过程跟什么有关？跟军事是有关的。 这怎么说呢？ 二战、一战的时候，其实那个时代很多的这种在军用的无线技术，后来纷纷都到了民用领域，比如电话。其实当时最早开始使用是在军事上头。 你说的是无线电话吧？ 以及有线的电话，因为当时其实很多时候有线电话也是要，比如说几个军区司令部，或者几个战区的指挥间，要通过联络的。其实你会发现，还包括无线的通信技术，包括后来的手机，也就是移动电话，其实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产物。怎么讲呢？我们不希望战争的发生，但是必须承认，因为战争期间有很多的新技术，因为战争情报啊，还包括说各种各样的信息传递，是非常需要这种信息技术的。那么在那个年代诞生了非常多的信息技术，包括后来有一种大名鼎鼎的一种这种数字的通信方式叫 CDMA， 其实也是战争的时候， 对， 战争 二战的关系。 其实你看战争时候给我们后来民用的这些通信技术发展提供了很多的一个技术的基础，后来我们把这些战争时候用过的东西拿来做了和平的利用，成就了在二战之后非常迅速的一个通信技术的发展。 哎，你说到这儿啊，你们家就是装的第一部电话，你还有印象是什么时候？ 我们家第一部电话已经是那种 DTMF， 就是所谓的程控电话了。因为我对程控那两个字印象特别深刻。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还是有很多家在用这种老的这种拨号盘的电话。 对对对对对。 那种电话其实它拨号的方式它不是所谓的程控拨号方式，它是脉冲的。程控电话当时就是这种怎么讲呢，他会宣传说我们的通话音质会更好，而且呢你拨号更方便，你因为你不需要这么拨。 对， 时至今日你也能看到有一些这种复古的电话机是在用这种拨号盘做噱头的。但是很有趣，你仔细看，哎，他只是在拨号盘上按了做了一些按钮而已， 你还得按那个按钮， 对， 让那个盘转过来， 不是那种嘎啦嘎啦转盘那种感觉。 对， 只是寻求一个复古的效果。 所以你看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光是通信技术这项已经大跨步的非常快速的发展。 是，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去我父母的单位，那个时候还是那种大圆盘的电话， 对， 拿起来然后把那个电话呢，比如说你是九，要先拨九，你把手指头先伸到那个九的空档里面去，然后一定要给它转到头才可以。其实呢在那个电话旁边还摆了一个比它更古老的电话，那个电话呢是下面有一个摇把，你打之前你就打摇半天。 那个就是战争的时期，因为那个时期它是定向的，因为我们后来诞生了电话号码这件事，我们是通过号码去识别我要打给不同的人的。 对， 而且号码还有有趣的事情，大家应该有印象，小的时候号码是几位？五位， 对，很少。 四位， 对。 如果是单位里的这种内线电话的话，很可能两位或者三位都有。 对对对。 然后你现在看看这个电话号码多少？咱北京来说，北京就是八位了。很多城市也是从五位慢慢升位。你记得一段时间，我们经常会在电视台的广告中看到一条一个广告，某某城市今天升位了，这个当年非常多这样的广告。 哎，还真是。 对，因为升了位之后，你想， 我们从数字上看，比如说从五位升六位，它是十倍增长，但别忘了你的数字是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 排列组合， 排列组合的。实际上它的排列组合的增长就变成了应该是十的四次方。 嗯， 也就是说它升一位，它的用户数可以增强非常多倍。 嗯， 所以你看到比如说五到六到七的升位的时候都很迅速，可是七到八升完之后，你现在没见过哪个城市还继续说我有九位电话号码，因为只有手机号它是要靠前三位的这种就是运营商识别码来实现了。那么手机里我们另当别论哈，这个固定电话升到八位后已经基本上可以满足咱们十三亿中国人的几乎人就是每家一户都能去满足他的需求了。所以包括不同城市，因为现在还有些二线三线城市它还是七位数的电话，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部分。因为每升一次级，它所谓的程控交换机就是我们的运营商部门啊，就得再进一批交换机，要接入一批新的网络。所以在有个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的中后期，你会发现这种情况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当时的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就在做广告啊，我们本地的运，当时还是网通哈，我们的运营商说啊，我们今天升位了，哪个城市又升位了，迈向了什么通信新纪元。你经如果翻翻那个年代的广告，非常多这样的广告。 对，你这一提我还真是记起来，真是回忆起来，太有意思了。 对，而且 有好多好多的历史节点都被我们赶上了。 有很多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知道北京有很多的就是咱们外面城市来定居的朋友，所以你回忆一下，你肯定之前打电话打给你家人的时候会说，哎，之前打电话是拨七位，现在我拨八位，得前面加一个八，或者加一个六，经常有这样的一个新闻。然后你会发现说，比如说咱们北京也是，北京之前的电话号码可能我们见到了开头是六的比较多，有一段时间五就出来了，那就是六那个号段，因为当年还有电话局说，你看现在你去联通某些营业厅，它还挂着老招牌，比如说中国联通中关村电话局，这个国贸电话局其实都是当时老的电话局的产物，因为它是靠这个电话号码的前面的最开始那位数字来规定说，你是哪个区哪个区哪个局哪个局呢。 就现在好像也是有，你看我以前所居住的地方和现在所居住的地方，就觉得这前面的这个两位就有点不太一样。 对， 它可能还是按区不同的划分。 而且现在我们咱们的中国的运营商啊，就是我们说的越来越近了哈。你要想想看，咱们中国运营商，因为中国的这个事情离我们的消费者非常近。你想想看，在多年前我们在北京用的电话是中国电信的。过了几年之后说，哎，不是中国电信的了，是中国网通的。然后你的手机变成了中国移动的。有的时间我们在北京是很难看到中国电信的影子的。又过了段时间，告诉你说，哎，你的电话不是网通的了，是联通的了。然后发现说，哎，这个我这边开始有中国电信的宽带跟中国电信的手机号了。以前我是联通的 CDMA 用户，现在我是电信的 CDMA 用户。其实你光从这可能是最近这十五年了，这个中国的运营商的分分合合，你也能感觉到非常大的一些变化。 你说到这儿啊，我不知道这事儿是真是假，我听说啊，听说当年中国移动在组建的时候，在最初的一批员工是从中国邮政里面出来的，而且呢说当时出来的时候呢，好多人都不愿意，说邮政的铁饭碗，这中国移动去了干嘛，这手机有前途吗，好多人都不愿意去。你看看今天啊，移动多么赚钱。 对，其实是中间是少了一个过程，它不是中国移动，是中国电信。就当时所谓我们叫邮电局，你记不记得当时叫邮电局？ 对对对。 后来就分拆出了有邮政局，邮政其实是非常晚才进行一个企业改组的。因为最近几年我们才看到牌子上改成了中国邮政，而不是邮政局，对不对？好，先是拆分出了就是电信局和邮政局，就是邮电分开了。然后你会发现很多城市其实就是所谓的邮电大楼还是在一起，这边是电信的营业厅，那边是邮局，最核心的邮局哈。然后由邮电局改组成为企业，成了中国电信，但是它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半事业单位半企业的这么一个部分。然后那个时候注意，不是移动在先，是联通在先。 是联通在先。 对，为什么叫联通？我们讲个有趣的故事。因为当年农业部、铁道部、工业部，当年的工业部哈，就电子工业部，现在因为这个中间也牵扯很多我们的国家部委分分合合的过程哈。当年的电子工业部、国防科工委，这些公司来联合建立了一个通信公司。其实当时的目标就是为了已经开始引入，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开始引入一些市场化机制，其实就是为了引入当时由电信局改组而来的中国电信的一家独大的局面。所以当时出现了中国联通， 而联通在当年拿的是全业务牌照，也就是说它既可以做互联网，它有一个叫当时编号叫165的全国主干的互联网网络，它有手机，你记得很清楚的话，早年还有如意通这个品牌， 对 对，而且也有固定电话，所以它是全业务运营商的方式出现的，它是用来打破中国电信当年真正的垄断的情况的。而且你发现它的这个业务里头，它的成立的部门里有很多很奇怪的部门哈，铁道部，我们知道铁道部后来有谁，铁通，是因为后来铁道部，因为联通在后面充分的进行市场化发展之后，那么铁道部就从我们现在的 铁路总公司就从这个联通里面撤出来了，自己去建立了铁通。因为我们知道铁路它需要有单独的一部分通信的模块去组成它，当然后来铁通又并入电信并入移动，然后呢铁通的这个所谓的路网，就是它的铁路局的网络跟它的民用的网络部分又拆分，这是另外的一码事了。好，然后你再想联通出来之后，然后电信越做越大，这个当时的发改委也好，或者是说有关部门也好，看到说哎，这个的确有这种垄断越演越烈的局面哈。好，那我就把这个拆分出来，那我就把这个电信跟移动，就把移动从电信里分拆出来。当时移动分出来的时候出现了你所讲的情况，就是邮电分家的时候，老员工不想走，觉得邮政挺好的，我干嘛要去电信呢？好，电信跟移动分家的时候，电信员工不想走，哎，觉得手机那边当时手机真的是个新兴产业，而且很命苦，因为你要负责去开拓市场，开拓市场总是很命苦的一件事情。后来就出现了联通、电信跟移动这三家同时竞争场面。在那个年代，还有一个新鲜的产物出来了，叫寻呼机。 对，接下来我就要跟你说说这个。刚才我们讲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分分合合太烧脑了， 是， 我们就顺着时间往下走，大家的体验最重要。寻呼机的出现，在那个时候呢，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牛气的一个神器。比如说你的腰上有个东西能滴滴滴，然后下一步做的是什么呢？低头一看，然后再从兜里或者钱包里拿出一个小卡片， 电话卡， 最开始的 公共电话卡， 不是公共电话卡，它最开始的是一个数码对照表。 哦， 比如说发一个数字520， 所谓的数字寻呼机，它就只有数字，你要去对照那个数字去把，相当于还是电报那个工作，我得人工翻译出来。 后来才有了 汉显， 而且汉显一开始那屏幕也不是很大，后来才有了大屏的汉显， 还有双，我记得有什么双行，那个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两个品牌，一个叫摩托罗拉，一个叫波导。 啊，那个时候就有波导了。 波导是做寻呼机出来的品牌。 但是你看看这俩品牌现在都在哪里？ 就是摩托还算回来了哈，波导已经彻底的我们看不到影子了。 对，还就是你说的刚刚那个情况，就是那个寻呼机出现啊，下意识的一看号码之后，满大街的找电话，找电话给他回电话过去。 那个、时候其实当时很多人因为手机还是新兴产物，而且那时候正处于一个模拟网跟数字网手机啊的交叠器，就是模拟网还有。数字网刚出来，模拟网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哥大。那时候用大哥大的绝对是有范儿、有钱、有势的，这个 好几万块钱啊， 对， 得三四万块钱。我记得我第一眼看见距离我一米以内的一个人拿着大哥大的时候，我的那个心里的感觉永远难以忘记。 对， 就那个人也很年轻啊，大概30多岁，我都忘了具体是干什么的，但是他手里拿了个大哥大， 对， 哎呀，很显摆，走在哪里那个大哥大都要面对着所有的人，让大家看见他。 所以你看，大哥大贵，那么所以很多人就选择了去用寻呼机，加 IC 卡， 对， 哎，公用电话亭的 IC 卡来做一个搭配的方式，因为寻呼机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让别人找到你，它能实现这个功能，然后我用电话公用电话亭去实现我找到别人这个作用，所以其实你看这个搭配其实完成了一部手机的搭配，然后再往后头来。数字电话登场了，你记不记得大概是九十年代末的时候，这个时候当时大面积的就开始退网了，就是所谓的 退网，你指的是寻呼机退网？ 不是，当时先是模拟电话先退网，就是模拟电话退网，数字电话来了，来了之后给大家颠覆了新的感官，因为数字电话当时出来叫掌中宝，特别小巧的一上头，而那个时代其实又有一些比较有趣跟好玩的事情发生了，是一种介乎于这种普通的市话和这种手机之间的产物发生了， 小灵通， 对 啊， 到现在还有，而且是一个很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 为什么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呢？ 我们来讲小灵通为什么发生的。手机其实我们知道，手机早年它的整个频谱也好，就频段也好，或者技术也好，其实成本是高昂的。所以其实包括用大哥大也好，或者用所谓后面的掌中宝也好，那都是比较有购买力的用户的象征。小灵通 它的技术其实也是一种手机的技术，只不过呢，它的整个的收发的范围比较窄，而且你记得早年的时候，各个城市的小灵通是不联网的， 而且小灵通信号还不好。 对，就是因为它的功率比较小，它其实你可以把它，就是离它虽然跟无声电话的整个的方式不一样，但是你可以把理解成它是一个无声电话的放大版。 哦， 那么它的发射功率也比较小，但是呢，它走的是固定电话的那条网络，你能理解吗？所以我们知道固定电话跟手机比的话，固定电话资费是很便宜的。 嗯， 而当时甚至能够推出，比如说我记得北京有79块钱随便打的套餐。 哦， 那么这种情况就使得很多的这种电话比较多的朋友需要一个便宜的这种可以随身携带的通信装置，就开始使用小灵通。 嗯， 而小灵通其实说实话，这个名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产物，而且只有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这项技术被大范围的运用。 嗯， 都是亚洲国家。 嗯， 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 嗯，为什么日本会大范围应用这个东西呢？日本人不缺钱吧？ 日本的使用非常奇怪，因为日本是把 PHS 就是小灵通这样技术，当一个手机的知识在运作的。 哦， 所以日本的 PHS 到后面发展的非常高级，你去日本能看到非常非常多很高级的小灵通，彩屏的、翻盖的，然后可以上网的，你知道吗？ 就现在还有吗？ 应该是前年正式退网官网。 嗯， 那么但是你看，在中国 PHS 就小灵通这个知识，它一直是一个很低档存在的，因为到后头来，你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像 GSM 这种无声电话， 对， 这种数字电话的方式进入了更高的一个档位，而小灵通一直维系在一个很低的一个频段。 嗯， 我们要在这里分享一个事情，是我们知道空中是有很多电波存在的，因为这个时候你发现很多包括寻呼机要占频段。 小灵通也要占频段。 对， 我们广播电视就不说了，那是另外一个频段哈。然后数字电话来占频段。所以有段时间有一个部门非常忙，叫无线通信管理局。 嗯， 因为经常会打架，比如说早年的时候甚至出现过一些情况，比如说这个飞机机场啊，这个要起飞了，跟塔台联系，中间开始有小灵通的通话的声音进来了 啊， 因为当时的频段还没有开放那么多的时候， 哦， 它是非常的稀缺的，我们讲空中频段是稀缺资源，会产生干扰。 嗯， 后来就因为到现在为止，包括小灵通为什么在一直退网这事儿一直吵架吵得不可开交的原因，是因为首先老的小灵通用户觉得这便宜，他不想退网，你可能运营商现在给他一个很便宜的一个手机卡他也不愿意。 嗯， 但是如果你不让开那个频段的话，他的频段现在跟比如说4G 的频段现在非常接近，之间就会产生干扰了。 嗯， 所以当然这是我们后来发生的问题，因为你越来越发现这个消费者可能感受不到，但是你的确是在那么有紧的时候你快到，哎，这个电话的确信号不够好。其实不是说它基站建的不够多，而是空中的信号多起来的时候，大家都拥挤在那一个频段上，就会发生非常严重的干扰。 对，这个其实也是整个的通信技术在进步，各种各样的新技术在应用。 对， 而且在新技术当中还存在着迭代的问题。 对， 这就是我们要说到的2G 进3G 时代， 3G 进4G 时代。2G 进3G 其实对于我来说好像感觉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跨越， 是 因为很多人都在考虑经济的问题，我到底要不要进3G， 但是3G 进4G 好像转的就很快。 怎么讲呢，2G 到3G 的时候正好赶上咱们国家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奥运会，北京奥运会。那个时候呢，咱们因为这个牵扯到一些咱们国家战略问题，比如说中国在2G 之前通信技术方面是没有任何的话语权可言的，哪怕是小灵通这个也不是属于中国的技术。但是到了3G， 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经常会抱怨移动的3G 技术它是 TDS ADMA。 对， 但是我们就再说一句话，如果没有当时让你感觉不是那么好用的一个 TDS ADMA 出来的话，今年咱们国家或者是咱们中国的这些企业不可能在国际通信市场上玩的那么好。因为当时其实就是这个，其实道理上有点像我们当年为什么要去造原子弹这个事儿是一样的，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我们在国际上头之所以在通信行业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仰赖于我们把 TDS ADMA 这项技术推进了 ITU， 就是国际电信联盟的全球三大电信指示。 哦， 一项是美国高通公司所把控的 CDMA 2000，因为这个指示我们在年初看到了所谓的反垄断法案的这件事情。第二项是以爱立信、西门子为首的，就是欧洲阵营把控的 WCDMA。而在当时其实我们感觉不到，就消费者感受不到，但是在当时的国际阵营上这个吵的是特别凶的。你看看那个时候 TDS CDMA 只有中国一个国家的采用，但是到了4G的时候 TDLTE， 你会发现说 日本也在用，沙特也在用，欧洲也在用，就这项技术一定，每项技术一定都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我们觉得一开始的确消费者体验不是很好，但是你看现在我们说移动4G 怎么样，移动4G 就我不告诉你我在用移动4G 还是联通4G 还是电信4G， 你用不出来他们三家的差异。而移动4G 其实就是用的由 TD-SC DMA 经过了部分演变而来的 TD-LT 一个技术，里面有20%到30%左右是属于中国的专利池的部分。所以你能发现说通信不只是小来看，是牵扯到我们的沟通方式的改变，那么往大里看，它牵扯一个国家在国际上一些地位，和甚至说在牵扯大国之间的竞争合作方面的一些部分。比如你看我们后来又发现，比如说华为的设备、中兴的设备，那么越来越多的卖到海外，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专利权的部分了。我们也可以向高通公司说你在中国的有些垄断行为不可以，而爱立信、西门子就在刚刚技术通信展上，它也要开始针对，就是非常的贴合中国市场，会推出针对中国市场的通信设备跟通信器材，因为他知道中国这个市场非常大，而且中国现在有国际专利、国际上通行的标准的这种通信技术，以及自己非常大的专利池。 你说到这儿呢，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今天咱聊得特别快，最后我们还要说一件更大的事情。这件事情的到来将整个全球的人类是在瞬间连接在了一起，这就是互联网。互联网呢，最早也是依托于美军的一个实验室的技术，后来这项技术呢逐渐扩大，改变了整个的世界。 是， 现在呢，包括咱们国家也从战略上提出了互联网加。我觉得在这一部分，咱们也得跟大家说一说互联网对于我们的改变。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上网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下 啊？我第一次上网还是在用那个嘎啦嘎啦乱叫的那个一个叫猫的东西。 我第一次上网连猫都没有，我是在一个网吧里面。我记得时间是在1995年，当时8块钱一个小时。我上的第一个小时的网，我不知道干什么。别人说你进个搜狐吧，我还是那个时候就是搜狐。 对，当年搜狐还叫搜狐，当年的新浪叫思通立方。 哦，我说怎么后来思通立方没有了呢？ 对，当年思通立方跟美国的华源财经合并了之后叫了新浪，所以你现在一说，我觉得很多听众应该都有当时那个回忆了。然后慢慢就开始进入到，你记得我们当时去猫的话，一种方式要么是去拨号很贵，拨号 163、169 和刚才说到了165，还有167是一个在中国通信上昙花一现的一家公司，叫极通的一个运营商。好，然后到后头来说，你会发现说 ISDN 所谓的专线来了，因为速度会更快。ISDN 完了以后，到那个时代，大部分人开始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就是 ADSL。这个 ADSL 来了的时候，包括一兆、两兆，我们称之为宽带。在那时候，资费开始大范围的下调了。那么最近几年最流行的事儿，光纤。没有所谓的猫了，然后就把那儿一插，然后而且随着这个年代到来后，有个东西也开始慢慢的成为大家几乎每家的必备品。路由器， 对 WiFi 无线路由器，以前哪有听说这个事儿啊？是因为以前你的网都不够快，一个设备用都来不及，对不对？那现在我就得，因为我现在包括说手机也好，平板、电脑、电视，好可怕的来了啊！空调你能用 WiFi 去控制、感知、设定它几点给我关了，甚至说我没家里能开，然后。冰箱我能设置哪个温区的温度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在通信展现在看到了一个微波炉，这个太可怕了，海尔的微波炉。微波炉干嘛呢？可以上网。上网干嘛呢？可以，你今天想吃什么菜呢，看一下，哎，我想吃这个菜，微波炉自动的把菜谱下下来了，而且它可以告诉你，最近你要么去你旁边的哪个菜市场有卖这个菜的，要么可以通过我的微波炉上的操作，你用手机和微波炉的 APP 连接了之后 下单。 比如说现在很多的这种超市跟电商有这种所谓的生鲜到家的服务，你直接买完了，买完之后菜谱下载下来了，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你按照它的显示菜谱上把东西摆好，进去之后怎么烤，它的时间是怎么样，这个微波炉自动帮你下载菜谱了。 天哪， 这个现在真的是叫互联网加。而这个事情上，其实我们最近包括我们的国家有关部门也好，也在推进这个大的范围的互联网加的开拓。他提到了一个事情叫万物互联。其实你想前面一个事情是不是就是万物互联的，因为你的微波炉里有菜， 对， 菜上面比如说买的时候上面会有二维码，二维码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叫溯源，我能看到二维码哪儿产的，这个它是否是有机蔬菜，其实就意味着一个蔬菜本身它也是经过了联网的，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物联网。然后 如果到某个领域的话，比如说车联网，车联网就这个更神通广大了。这个 ETC 我们就不说了， ETC 其实就已经是车联网的一项单项的应用技术，但是看上去还不是那么的具有互联互通性。再比如说我开车的时候告诉我路况是什么，自动帮我避开拥堵路段，然后当你可能开车开的不注意的时候，你跟前方车辆太近了，他告诉你你跟前方车辆太近了，那么它是通过 GPS 的定位来告诉你的，然后会自动的启用刹车让你减速。像这种越来越智能化的这种万物互联，我觉得可能会在未来的十年进一步的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们每次和大家来聊一个科技对于人类生活的改变，都要对于未来做一个畅想。说一说你眼中的未来通信世界。 未来通信世界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我们所谓的万物互联，但互联之后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决定这一切？所以其实很多的产品都会有个自动识别的过程，叫智能化。比如刚才讲的微波炉，你只用告诉他这个，它其实也存在说对大数据跟人类习惯的一个撷取。所以好的方面都是人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懒，但是坏的一个方面是我们可能看一些科幻作品也经常看到所谓的当这些智能产品它拥有自己的思维之后，它是否试图想来控制人类的生活，这个说不定，因为之前已经发生过一些这种端倪了。所以我们讲万物互联也好，或者是智能化也好，如何在智能化以及人类的控制力上两方面去做一个平衡，这个或许不只是技术界一个或者科技领域所要做的事情，还考虑到比如说立法、伦理这些社会领域的部分。而这个领域可能我们讲我们社会在面临到每个科技浪潮的时候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解决这些问题，就比如说手机刚出来的时候是否要在公共场合打电话这个事儿都还被讨论过，还有拍照是否要带那个拍照声的这个问题。那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发现说整个立法也好、伦理也好、社会这种大家的所谓的公序良德或者道德也好，都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在不停的讨论这件事情的。而其实通信是对我们的整个的社会行为产生变化最大的一个领域，那么它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头不停的推动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的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看法的改变，以及我们对我们自己认识的改变。 我听过一个说法，当年人类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是促成了人和人的物理距离的连接、身体的连接，而现在呢，随着互联网的到来或者其他通信技术的运用，实际上是人在思想层面甚至是精神层面的连接。 对， 这个连接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或者未来是好是坏，我觉得可能时间会给我们一个答案，但至少说我们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它给我们带来的许多便利了。 是，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探讨的这个话题，说一说整个电信技术在发展过程当中对于我们生活的改变。谢谢黄浩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玉龙。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我们俩穿着婚纱，听着翻越，还想着吃完整，奇怪的预言，随着我快快起舞。